很多人中文名字叫他魔力红，听到之后有一种在看一些传奇那种武打剧那种神话剧的感觉哈。那 Mofile 呢其实也是非常狂野，非常有这种红色的这种神秘的色彩，所以在他们节奏当中有一些其他元素加入进去，非常奔放，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美国特色的非常富有冲击力和侵略性的声音。这是来自 Mofile 的 Lucky Strike。 Going, they die, they don't go.

那个地方有蜘蛛网，有一些黑发，还有一些血红的嘴唇在你身边的感觉，有一种浓浓的哥特风。而他们演绎的爱情故事有一些悲伤，也有一些让人更加动容。这首来自他们的 Love Song。 Won't you please forgive me? I'm no longer here to music.